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兼4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三部门就股票质押风险集体发声，风险总体可控。未来3天，基金公司将密集调整货币基金，快速赎回限额。您的信用卡、您的银行卡可能开通了不需密码、不需签字就可消费的功能，这一点您知道吗？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如何防范电信诈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早盘沪深两市微幅低开，随后逐渐下行，沪指盘中失守2800点，最低触及到了2798.08点，随后快速拉升回到了2800点上方。上证50今天大跌超过2%，成为砸盘的元凶。深圳成指最深跌幅超过了2%，而昨天表现良好的创业板今天是下跌1%。受人民币贬值影响，航空股持续受挫，而造纸、纺织板块走强。ST 板块今天有10只个股涨停。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813.18点，跌幅1.10%。深圳成指收于9168.66点，跌幅1.83%。创业板指数收于1546.23点，下跌1.19%。从盘面上来看，采掘服务、ST、造纸、石油、纺织、稀土永磁、黄金等板块涨幅居前，而机场航运、白酒、钢铁、家电、中药、地产、环保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连线青融智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徐若曦，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若曦，你好。 你好，张璐，你好。 嗯，我们今天看到啊，这个上证50是大跌，那么前几天的走势也并不是很好。那与此同时呢，是一些中小市值的个股涨得还不错，还有就是前一段时间比较扛跌的钢铁呀，包括这个白酒啊，还有一些这个食品的领域。那今天的跌幅都是靠前的，您怎么来看这种反差？ 首先这个上证五零下跌吧，它已经是就是这一轮应该算是股灾了，它的主要的一个下跌的板块。那么我觉得主要呢有几个方面啊，就首先它是一个高位补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上证五零主要的那些蓝筹股在前面的两年其实已经上涨了很多，而且上涨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市场要进行风格的切换的话，那么确实这一部分的股票它就要有一个补跌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很多的机构它也需要这个调仓换股，然后毕竟说就说这些蓝筹股它其实位置已经很高了，但是相对于一些小的股票，很多股票已经跌去了70%-80%，那么在一个市场当中它的这个投资价值可能相对于那些蓝筹股来说它就更好了，所以机构是需要调仓换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机构一出货，那当然这些股票就跌了。那最后一个呢，我认为就是这些蓝筹股哈，就尤其是像什么医药，它有一个估值回归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一些龙头的医药股，它其实它的 PE 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已经透支了未来一两年的这个业绩，所以的话呢它也需要一个估值的回归。所以这些原因呢，我认为就是这个蓝筹补跌。 好。 但是呢对小股票呢，就目前可以仔细看啊，就这几天涨得很猛的一些小股票基本上都是前期跌了70%-80%的那种。那么它的上涨呢一般都是出现这个连板，像什么猛狮科技啦，什么神州信息啊，这些都是出现连板的这种，它主要还是一个超跌反弹。他们的目前这个业绩并没有特别的改善，所以我还是定义为反弹吧。然后另外涨的是一些短期的这个次新股和概念股的博弈，比如像计算机、人工智能在这两天就涨得还好。那么今天呢是稀土永磁、石油、采掘，对吧，它是一个概念股的一个博弈。明天有可能是物流或者快递，就主要还是根据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刺激来得到的一个短期的反弹。所以我是这样看这个市场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市场当出现大的调整的时候呢，不管是小票啊、中票还是大票，都逃不过下跌。您怎么看？ 那目前是这样，就是比如说目前其实创业板也是在跌哈，但是我个人呢是认为这个点位呢相对来说还是要安全一些。其实跌呢往往是一些机会，但是呢五零这种就是大股票已经涨了很多，目前也刚刚是从高位跌了一部分下来的这种，我认为呢它就不是机会，可能是一个长期下跌的一个开始。那么我建议还是关注小股票吧。 好。同时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哈，沪深交易所还有中国证券业协会这三个部门啊，罕见的是集体发声，说什么呢？说中国股票质押风险总体可控。这个股权质押就是说，上市公司股东缺钱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股票在一定期限内质押给银行等一些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啊，缓解他们的自身压力。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司啊，发布了这个股权质押啊，快要接近平仓线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哈、还有一些公司呢在补充质押股票。那在这个背景下，这三个部门表态，那您认为意味着什么呢？ 那首先一个呢，我觉得他们共同表态呢，其实还是一个市场的维稳，因为毕竟这段时间就是下跌的元凶，除了这个上证五连补跌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雷就是这个股权质押的很多公司爆仓了，或者说是就是它的这个已经接近它的平仓线，而导致了它的股价的连续下跌。你比如像有一些像那个叫西陇科学的，已经有7个跌停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投资者的很多恐慌和踩踏，然后以至于这个股票都失去了流动性，那么就基本上呈现股灾的一个这个情绪了。那么这个时候监管层出来发声，更多的是维稳。但我客观的说，他们这个提出的几个观点哈，是片面的低估了这个质押风险。首先他说，就是说总市值，他说我们目前的质押的总市值不足这个整个 A 股的1%，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总市值的话，你是把那些 特别大的股票，比如中石油、平安，对吧？然后茅台这种特别大的股票，然后来做了一个分母。那么那些质押自己质押了股票的这些公司，它可能就是它的很大的一部分，甚至说是它的大股东的90%多的股票，对吧？那么你用这个总市值1%来衡量这个整个市场质押率是不太科学的， 被评 说不太客观的。对，然后呢，而且他说目前呢有很多解决办法，比如追加担保啦，或者说还有其他人接盘啊，但事实上是现在很多大股东是已经没有能力担保了，所以只能靠停盘，呵呵，然后停盘又不允许他停太长时间，对吧？然后复盘就连续跌停，所以我认为呢，其实目前的这个质押风险还没有，就是并不是说可控或者怎么样，而是它还在一个释放的过程，就是其实还不如就是等它就真的爆仓了，然后把这个风险全都释放完了，然后这个市场可能就是回归了一个平静。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投资者教育哈，也是对上市公司一个非常好的警示的作用。那关于后面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态势，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保持高度的警惕。好，谢谢徐若曦的分析介绍和提醒，谢谢您。 嗯，好， 再见。 好，再见。 再见。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连线嘉宾的分析呢，只代表他们个人的观点，不能作为听众朋友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看资讯。国家开发银行官方回应，从未授权任何人员代表国开行发表棚改事宜的言论。2018年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即将启动，据了解，在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今年整治工作将重点围绕股权、公司治理、资金运用、产品、销售、理赔、违规套费、数据造假等8个方面乱象深入整治，并且将加大对现场检查的投入，确保查深、查透、查出实效。本月初，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市场基金互联网销售赎回相关服务的指导意见发布，规定单个投资者单日 T+0赎回提现额度不得高于10000元，相关机构在6月底之前完成业务整改，距离7月1号的大限日还有几天，多数基金会选择在6月27号至6月29号这3天集中调整额度。五月份作为2018年新能源补贴政策实施前最后一个完整月，迎来了今年的首个产量高峰。工信部整车出厂合格证产量数据显示，五月份国内新能源客车产量是14883辆，环比四月的7162辆增长107.8%，同比增长654%。此外，凭借破万的表现，2018年5月产量为历年5月产量之最，往年 1.5 万辆的产出仅在最后一个季度才有所体现。教育部等3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从今年的7月1号起全面取消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服务收费。取消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服务收费之后，已在高校学生学籍学历信息管理系统和学位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学历学位，原则上实行网上查询和电子认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大家手里的银行卡。您手中的银行卡不需要输入密码，不需要签名确认，刷的一下就能支付，默认开通，消费时认卡不认人，每天最高可以被刷走3000元，这些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根据中国银联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带有小额免密码免签名功能的卡片目前全国大约已经发出了超过10亿张。针对近期颇受争议的小额免密免签功能，银联方面认为，小额免密免签支付默认开启并不是不尊重客户知情权，而是因为这是银联标准下银行卡的一项基本功能，与银行卡的跨境消费、插卡取现等功能一样，无法把银行卡的每项功能都载入到合约中。根据国际惯例，银联也无法在持卡人的每项功能开通时都要求用户签字确认。 银联方面负责人认为，这并不是大家认为的新功能，所以默认开通不存在不尊重用户知情权的问题。而专家表示，这无疑是诡辩，默认开启不只是伤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实际上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权。根据测算，目前大约有10亿张银行卡因为开启免密免签功能面临风险，而免密免签功能一旦遭遇盗刷，如何赔付呢？对于消费者最关心的这个问题，中国银联表示，设置有专门的赔付机制，即银联可对银行卡挂失前72小时内被盗刷的资金损失，做出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赔付。对此，消费者却并不买账。有许多消费者表示，风险赔付不应有限额，更不应有时限。此类服务已经有可对比的例子。据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果发生盗刷，均可以对用户做出不设上限、不做出追溯时效的赔付承诺。好，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说到财富呢，大家非常都关心的是我们财富的安全的话题哈。如果这钱在咱们自己兜里，咱们不小心弄丢了啊，只会怨自己，但是要是不小心被人骗走了，那怨的就不仅仅是自己了，还会恨这个骗子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进行防范电信诈骗的话题哈。我们让骗子啊是无处可逃。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前几次我们做这个相关的内容啊都是说的是有的钱啊被骗子骗走了，有的钱呢差点被骗子骗走了，但是这个骗子呢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骗子被抓了的案例啊，也解解气啊。我们有请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都是来自中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一位是北京分行法律与合规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负责人员吕慧。吕慧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吕慧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哈。 是的， 欢迎。还有一位呢是邮储银行海淀区支行个人金融部的张毅。张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也再次欢迎张毅的光临。第三位呢是北京丰台角门支行的文远啊。文远，您这个鼻子应该很灵敏是吧？ 应该是 能闻到很远的啊骗子的气息。 应该可以 啊，应该可以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三位啊来讲一讲他们所经历的哈，所参与处理的和电信诈骗有关的一些案例。那一开始我介绍的这个骗子被抓着的案例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啊他们来讲解一下。 好呢，就在今年的这个2月份啊，我们行就有过一次协助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案例。二月份呢，我们配合警方啊，破获的是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两名犯罪嫌疑人就是在我们网点的大厅被抓获的。事情的过程呢是这样的，就在抓捕工作的前一日，我们行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警方呢询问我们近期是否有几个客户在我们行办理过结汇以及外币取款的业务。 什么叫结汇？ 就是把这个外币啊，会转变成人民币，这就叫结汇。然后呢，并告知我们呢，这几个人啊，是一起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据了解呢，他们是伪装成了留学生本人以及他的同学，向家长说呢，因为借款购买了很贵重的物品，现在呢还不上钱了，导致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自己的账户呢也被收走了。现在呢需要先把钱款啊汇到自己的同学的账户中。这样呢，我们按照这个警方的要求，如果他们再次来到网点要办理业务呢，就要立即采取报警处理。巧的呢，就是在我们接到警方电话的第二天，这两个人啊再一次出现在网点大厅要办理这个结汇业务。 他们前一天来是干嘛来着？ 也是办理结汇业务。 对，也是办理结汇业务。 那次没办完， 那次办完了，但是呢 又来了呢， 肯定是又找到了一个受骗的目标。 哦，他就是钓鱼嘛，又钓上 了，对，又钓到一个大鱼， 然后他还来到了同一家 网点 网点。 对，的确是非常巧。 嗯， 然后呢我们柜员呢发现了这一情况之后啊，就立即上报，并且呢与警方取得了联系。我们的大堂人员呢则是和柜员呀内外配合，采取了各种的方法，故意延长了这两个骗子办理业务的这个速度啊，为警方的到来赢得了时间。 嗯，把门关了 啊，不是，是这样，我们柜员办理这个业务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左顾右盼，神情游离。这时呢我们柜员就是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啊，就说这个现在电脑这速度稍微有点慢啊，您先别着急，您先喝口水，我们慢慢给您办，一定给您办完了。然后呢又过了五分钟啊，我们工作人员看到他这个两个骗子还是有点紧张，然后呢就说，哎，电脑现在突然自动重启了，您再等一会儿，刚才那个业务啊就差一步就办理完了。就这样呢我们为警方的到来赢得了时间。啊， 这是你在现场处理的吗？ 啊，这是我们这有所耳闻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哦，真实的案例。 对对对。 哎呀，那个当事人岂不是那个心都要跳到嗓子眼里来了。 对，我们这个员工啊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啊非常的沉着冷静，没有让这个犯罪分子看出任何的破绽。 破绽是吧？ 对对，的确 是他们。 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个过了十分钟左右啊，警察就同志啊就赶到了门口，我们呢就按照事先的沟通安排，全员积极配合警方将其一举抓获。 嗯， 这后来呢警方也对我们的这个积极配合表示了感谢。 嗯嗯，那第一次他算是得手了。 对，第一次算是得手了。 啊，第二次没得手。 对。 啊，那第一次他是要来取钱是吧？ 对，是要来取款的。 要取款。那第二次也是做同样的操作。 同样的交易。 那他为什么要来取款？他是怎么来骗对方的？这个事情您再跟我们解释解释。 通常在这类案件中啊，犯罪分子是利用了这个在国外留学生的两个特点。 嗯， 第一呢是这个国外留学生这学费比较高。 对， 第二呢是因为这个两地有时差。 嗯， 就算家长呢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也不能及时的和孩子取得联系来验证这个消息的真伪。 嗯， 然后通常呢这类家长啊都有过向国外汇款的这个经历。 嗯， 所以说呢遇到这类这个骗子的这个诈骗行为之后呢，通常会比平常人要降低一些警惕的心理。 哦，还是伪装成在海外的留学生。 对对， 然后呢向家长 索要钱款， 索要钱款，那么家长听不出来吗？ 家长是通过 事儿还听不出来， 是通过网络， 通过网 络，并不是通过电话。 哦， 所以说这就进一步加强了骗子的这个伪装。 嗯，然后家长还打过去的是外币， 对，汇款的是外币。 啊，嗯，那实际上骗子就在 国内， 国内就在北京， 对，就等着呢。 啊，那这个外币等于是打到了一个 同学的账户中，他伪装 的国内 的 银行卡里面， 对，对，的确是。 嗯啊，他谎称是同学的账户。 对， 然后呢这个打到了这个账户里面的是外币。 对， 他还要到银行里面去 办理这个结汇 才能够取出人民币来。 对，外币他花不了吗？在国内。 嗯， 他还得变成人民币再取款， 再取款是吧？ 的确是这样。 啊，是，那也就是说其实警方在之前已经掌握了线索了，就等他们再次来。 对， 嗯，好。那通过这个案例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受骗的家长还是比较幸运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警方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第二呢就是他们又去了同一家。如果不去同一家，那有可能哈，这个钱就真的会被取走了，因为他们也拿的是这个真实的身份证和真实的银行卡，对不对？ 是的。 啊，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聊到这个话题，就是骗子怎么就会这个啊有身份证呢？那骗子不是人呢，骗子也得办身份证啊，对吧？ 对， 但是骗子办的不是，拿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证啊，他拿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的身份证和真实的银行卡，那他才能把这钱取走，是不是？啊，在下半段我们会来聊一聊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通过这个案例，其实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就是说，咱们一旦被这个犯罪分子啊、嫌疑人哈、啊、骗了之后呢，其实钱要想挽回，这个几率哈、啊，其实有的时候啊，还是有很多变数的哈、啊，比较变数的，嗯。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是要和大家继续来聊这个电信诈骗的内容。其实今年我们的电信诈骗的这个话题啊已经聊到了 第六期了，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节目以不同的案例的形式来提醒不同的听众群体啊，要注意这里面的一些新的变化啊，防范一些新的骗术。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的是另外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也是跟这个孩子出事有关啊，让家长急的呢要把钱打过去啊，请我们的嘉宾来介绍一下。 您好，是这样，有一天呀，有一个马女士来到我们网点来办理转账业务，要着急转出7万块钱。 七万。 对，7万元钱。当时大堂经理啊询问了客户要汇款的金额以及是否认识收款人。马女士啊当时神情特别的紧张，并且开始有点语无伦次了。经过大堂经理的再三追问，马女士方才小心翼翼地在一张白纸上写出几个字，儿子被绑架，别报警，儿子没命。并轻声告诉大堂经理千万别声张。看到这段话以后啊，大堂经理发现马女士手机仍处于接通状态，凭经验判断有可能是一起电信诈骗事件，当即就暗示这个马女士千万别给陌生人汇款，可以先给其儿子打一个电话确认一下。听到大堂经理的话，马女士的情绪更加激动了，她告诉大堂经理儿子电话摔坏了，并拒绝提供电话号码。看到马女士对诈骗事件深信不疑，为了安抚其情绪并拖延时间，大堂经理便对马女士说，您要办转账业务啊，请先填写单据，今天客户比较多，您先取号排队，一会儿您单据填好了我给您看看，如果没有问题您再到柜台办理。随后就将马女士引到填单台，看到马女士不听自己的劝阻，大堂经理便立即联系了属地派出所，将事情进行了简述。派出所的警务人员到场以后，向马女士明确表示这是一场电信诈骗事件，并要求务必给他儿子打一个电话。起初马女士一直是拒绝的，并强调儿子自己手机已经摔坏了。后来经过警务人员与大堂经理的再三劝说，马女士终于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得知其正在学校上课，并没被绑架。听到儿子的声音，马女士才恍然大悟，连忙向民警和大堂经理道谢。至此，我行的员工和警务人员联合堵截下，成功了拦截这起绑架电信诈骗案。 好， 同时警方也向我们表示了感谢与表扬。 在这个掌声当中，马女士愉快地离开了银行，回到了家里。 是这样。 这个案例就感觉好像马女士当时魔障了一样，是吧？ 当时 完全没有理性判断了。 我觉得其实咱们作为正常人，可能谁的家人遇到了这种事情，包括自己的亲生儿子，可能都会多少有点紧张，或者多少有点无助。 但是他并没有给孩子打电话，他怎么就知道孩子的电话是吧摔坏了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当时听到自己孩子一直被那么喜欢的孩子被绑架以后，可能的确是有点紧张，所以并没有进行到核实。 说的啊，就是他接了那个骗子电话，骗子在那头是怎么跟他说的？ 可能现在有一些这种伪基站的这种技术，他可以暂时的切断一个正常电话的信号，咱们拨过去的时候可能那边就提示没有信号。其实可能都是骗子的一种技术。 那比如说啊，咱们接到一电话，这真的不知道孩子是否是被绑架了的话，还是这个电信诈骗的人在那儿骗我们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是吧？比如说告我孩子被绑架了，我这时候偷摸的，我应该做点什么呢？那边还接着电话呢，是吧？ 我觉得在接电话的同时啊，我们可以找下身边的亲人，然后让身边的亲人赶紧去跟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孩子的朋友，或者孩子在上学跟他的老师同学取得联系，这边先缓住，先稳住这个电话中的人，那边让自己的亲人赶紧去找，赶紧去核实。 对， 实在不行找个借口，比如说我可以说我有时间，我需要时间去凑钱，我先去凑钱，先把电话挂了，然后我们可以再用时间去核实。因为骗子的目标他最终还是希望你能给他钱嘛。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咱们还真得要做两头考虑，万一真被绑架了，咱们把这个绑匪当骗子， 对， 那个也最后是吧，后果不敢想象，但是呢这种几率很小。所以呢就是分头行动，是吧？该跟学校联系学校联系，该跟幼儿园联系幼儿园联系，是吧？ 对， 咱自己呢另外一方面呢也跟警方再联系一下，是不是？ 是， 这事儿该怎么解决。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504年 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防范电信诈骗啊。其实我觉得防范电信诈骗有很多种方式哈，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您遇事儿啊不要慌，要多和家人朋友啊，甚至是你的这个单位的同事啊多商量商量，大家呢都可以为你出谋划策，哪怕是跑个腿儿呢，是吧？就像刚才我们几位嘉宾所谈到的，这个遇到一个说孩子被绑架的这样的一个电话啊，那么其实这种时候呢千万不能够慌啊，不管这个事情是真是假，我们只有镇静的来处理，才能够让结果哈最好。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邮储银行的三位朋友，分别是吕慧、张毅和文远，再次欢迎三位。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真实发生的这个电信诈骗的案例哈。那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些案例呢不断的提示听众朋友，其实电信诈骗离我们不远，但是呢我们希望把这些防范的隔离墙做的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厚啊。我们继续来讲一位朋友在 ATM 机上操作所遇到的陷阱。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呢自助化那个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很多客户都自己主动的去 ATM 机具旁边那个操作。那一天我们网点的员工就发现一位女士在我们那个自助服务区办理业务时就一直在犹豫，就是比如说插卡什么动作也都很慢，不知道在好像是不太会操作，所以我们那个网点的雇员就上去，员工就上去说您看您需要什么帮助吗？结果这个女士就跟我非常疑惑的跟我们的员工说这个 ATM 机怎么样才能够改签呢？改签机票。 ATM 机 改签机票。对。然后当时。 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 这是大概也就是这两年 ,16 年 ,17 年左右的事情。 今年都没有这功能。 对，当时我们那网点的员工也是非常疑惑，因为我们行的确实没听说过用银行的机具来改签机票这个功能。然后当时我们就问这个女士，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这位女士就拿出手机，她就手机里边收到了一条短信。这短信的意思就是说您最近的航班延误了，但是您不用到机场去改签，您就可以到银行的 ATM 机操作就可以。如果您到了不会操作，请您拨打一个什么什么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指导您进行操作。就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那我们判断就是他那个电话号码又是一个普通的那个手机号，我们判断他应该也是一个诈骗，但是我们也不敢轻易的，因为也怕延误了这个客户的一个 航班嘛，所以我们的员工就主动的给这个电话拨打过去了。 嗯， 然后结果跟那边一沟通，那边就说，那您现在就把您的银行卡插到那个 ATM 里头，然后按照要求，比如说输入密码，然后点取款，然后点什么什么转啊，不是取款是转账，然后把什么什么那个号，就是你按照我跟你说的数字，你往里头输，然后最后点这个办理。这个我们员工当然是没有做，只是在这边应答着他，但是就最后就发现这个骗子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的指导着客户把他银行卡里的钱给转走了。 啊，美其名曰就是可以不出门，不用到那个航空公司机场去改签。 对。 但是呢目的呢是让他的银行卡的钱那转走。 对，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我们员工就是把这个事情就跟这个客户说了，然后让这个客户呢给这个航班的就是这个航空公司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他的航班确实没有延误，然后这个女士也很放心的跟我们道谢走了。这个事儿还比较大的是，最后这个女士跟我们在交流中发现啊，她这个本来她要坐航班去外地是干嘛？是去外地买房。 哎呦妈！ 她这个卡里头有几十万的首付款 啊， 就非常悬。如果她真的是上当受骗了，没准她这个买房的首付款就没了。所以后来这位女士还给我们网点送了一面锦旗。 对，差点给骗子买套房。是啊， 嗯， 他心急如焚，是不是？ 对对， 嗯，买到等于赚到，结果没想到差点被骗到。 对， 嗯，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定的迷惑性，为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是夏季啊， 对， 这个航班延误是高峰， 要多。 对，那有的人他就图方便，旁边正好有 ATM 机，行，那咱就改签得了，对不对？万一有这功能呢？因为就是现在确实也越来越便利，你比如说以前哪能够想到通过手机能买电，是吧？能交什么燃气费这那的，但是现在都实现了。那所以蒙丁的骗子告诉你 ，ATM 机能够这个啊做机票的改签啊什么的。 没准会 相信，说不定有人会相信，但目前告诉大家没有啊，目前没有这功能。 就所以说，现在电信诈骗它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说给您发个短信说您中奖了， 对， 或者模仿您，我说我是您领导啊，给您打个电话，像这种手段大家都已经识破了，所以现在越来越多新型的手段出现。 是的啊，新型的手段。那么其实还有一些骗子呢，他们是不择手段啊，来骗取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的钱财啊。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这个案例啊，算是一个电信诈骗的这个小案例库了。如果把我们这几期节目的案例啊搜集到一起的话，基本上我觉得现在这些犯罪嫌疑人也好，犯罪分子也好，能用的我们节目里都说过一遍吧，他们还没有开发出来的，我们尽量的提醒哈。好，来，下面再请我们的一位朋友来介绍一下。 啊，这也是今年的事情啊，这一位女士来到我们行办理这个取款业务，金额呢是13190元。由于这个金额啊比较特殊，我们的员工啊就询问这个女士的取款用途，然后呢她回答这个取这款啊是为了购买保健品啊，他并不是跟对方很熟。得知这一情况呢，我们觉得比较可疑，就将这个女士啊引到了这个休息区。 为什么1319就比较的特殊？ 因为啊，我们一般银行这是这柜员取款，一般客户要求都是取整数啊，比如说1万、1万5、2万。然后由于这个女士啊岁数也比较大了，然后呢，我们就怕这个钱款是被骗子骗走的，是取来之后，然后买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下意识的问了一下。您这个取款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没想到他说是购买保健品的，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比较可疑，就把这个女士呢引到了休息区询问这个事情的原委。原来呢她是和这同伴一起报名参加了一个免费的旅游团，被这个旅游车呀拉到了一个纺织用品基地，然后呢并且安排导游告诉他们，这个公司我们现在出售的这个商品啊都是对一些常见疾病有治疗效果的保健品，因为那个购买的人数啊特别多，需要缴纳保健品的这个钱款，还需要押金才能发货。当时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女士的这个行为啊有些冲动，为了帮助她呢做到理性消费，我们就给她讲了很多这些年比较盲目消费的一些案例。然后呢这个时候女士听完了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行为啊过于的鲁莽，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就轻信他人的这个宣传。随后呢这位女士就以这个忘记密码为由拒绝了 这个正在门口等候他的销售人员。现在这个销售人员等于是已经 到银行了， 到银行了，把客户已经送到银行了，看着客户取这笔钱。所以说这个骗子不择手段现在。 嗯，对。为什么说他们是骗子呢？因为他们所宣称的那些保健品没有 都是虚假的， 那么多的功能， 对 吧？这属于这个夸大宣传啊，以这种方式倒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类骗子，啊，他这毕竟还给你几盒药呢，给你几盒什么胶囊之类的，是吧？嗯，但是基本上你吃了等于没吃，是吧？ 对。 它不是这个真正的保健品。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我想说的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一，如果那个柜员没有 问 一下的话，对吧？那这事儿可能就取了。 对， 你管着吗？是不是？我有零有整呢， 他取完了出门就给 钱， 就给那个骗子了。 那出门就给人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可能自己也琢磨过来了。 对， 嗯，对，这是为数不多的离骗子如此之近的一次一次经历哈。对，那其实呢，这种骗术呢，其实又有很大的这个伪装性，因为他不是就像刚才那样的，他虚构一个事情。对吧？ 他是真有这个东西， 他真有这东西在你面前，而且呢，他还跟你说，又叫你阿姨也好，叫妈也好，或者叫什么也好， 虚假包装， 对，他会让你对他有一种感情上、情感上的认同， 对，亲情营销。 再说他前面也还玩的一两天了，是吧？ 嗯， 对， 还有一定的这种接触在里面，所以说还是比刚才所说那些骗子哈也有这个迷惑性哈。那老年人买保健品这事儿吧，我们在各个新闻媒体当中啊都看到过，而且我发现似乎是不分这个学历，不分收入啊，有那个大学教授买几十万保健品，而且人教授还是心理学的教授，对，也有那种就是生活比较的拮据的啊，省吃俭用然后呢买一大堆保健品的人在啊，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啊，这块呢还是要多给予啊这些身边的老年人更多的关爱啊和这个帮助。一旦他们缺少这种关爱的话，就会向骗子哈伸出他们的双臂。 对，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哈，还有一个案例得跟大伙儿说说啊，这案例发生在2年前，但是现在看来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借鉴的意义和提醒的意义。说的是什么呢？也是一位女士要去汇款，我们请今天的嘉宾文远来说一下。 好，是这样，就咱2年前啊，有一位女士啊，40多岁，边打电话呀，她边走进我们的营业厅了。就大堂经理询问以后，知道这个女士要办理汇款业务，工作人员就提示您是不是认识收款人？客户呢表示我不认识收款人，但是我还是要办理这个汇款。他也表明了自己要汇款的用途，他说我汇款啊寄给对方，我中了一个奖，我要能得到一份比较高档的化妆品作为奖励。由于当时客户情绪比较激动，我们的大堂经理啊跟营业主管接力劝阻，但是客户呢还是要汇款。随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就把客户请到了休息室稍作休息冷静一下，并拿了一些水让他喝一下冷静一下。 最后在掌声当中他离开了。 对，客户当时也是冷静下来以后的确就没有汇这个款，后来觉得的确可能是一个上当受骗的一个行为，一个诈骗的情况，所以到最后也没有汇。 对， 嗯 嗯，在这儿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是6月27号，刚刚过这个618啊，618呢是很多电商都在搞促销的这么一个日子，那保不齐就有骗子说啊、哎、您那个就中奖了是吧，我们又送您一个赠品啊，或者说啊您这个货啊有点什么问题啊，这那的，最后呢又绕到这儿来了啊。 是 啊，结合这个案例呢也给大家一些啊提示。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些怎么来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被骗子利用的话题啊。你看前面我们谈到的就是那骗子拿的是真实的身份证，拿的是真实的这个银行卡去柜台去取钱，对吧？那最后被识破了。那为什么真实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会到骗子的手里呢？我们个人的隐私该如何来保护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给大家一些提示。 是这样的，在我们实际的业务办理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经常有客户他拿的是真实的身份证， 对， 但是呢不是他本人的身份证来办理一些业务。比如说我们网点就曾经识破过这么一次，有一个客户非常年轻的一位男士， 他当时的形象给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戴了一个黑框的眼镜， 嗯， 然后到我们网点来办理开户，并且要加办这个网银。 嗯、 当时那个他拿的身份证，我们经过这个仪器鉴别，还有联网核查之后， 嗯， 鉴定为真实的身份证，而且信息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只不过您也知道，咱们那个身份证的照片都是露着额头、露着耳朵，就是不让戴眼镜的，都是能清晰看到五官的。而那个客户当时办业务，那个客户他是戴了一个黑框的眼镜， 是墨镜吗？ 嗯，不是墨镜，是黑框的那种粗框眼镜 啊， 能遮，就基本上遮住半张脸了。然后当时我们柜员呢也是 遮住半张脸，他脸得多小？ 就大黑框眼镜， 大黑框眼镜， 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年轻人。 啊、 然后当时我们这个柜员也是为了更清楚的来辨别这个信息、 嗯， 所以就请这个客户把这个眼镜摘下来。 嗯， 然后客户刚开始也是扭扭捏捏的，不太同意。 男的女的？ 男的， 男的。 啊、 嗯， 后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之后，我们柜员就比对了一下身份证上的这个照片， 嗯、 还有这个客户本人，就感觉不太像。然后后来我们柜员也不敢就是擅自，因为也不是仪器鉴别嘛，所以就又请了我们的主管网点主管来看。网点主管当时也觉得应该不是一个人。 这事我也遇到过，有一次我在机场我也前面我都快迟到了，前面那个女的吧弄半天你知道吧，但是看半天是你吗？是你吗？最后还让他过了。后来我想他可能整容了，身份证没换。 但是后来我们就有询问过这个客户、 啊， 说这个身份证是您本人的吗？客户说是。 对。 说这个照片是您，就是一看那个发证日期啊，就跟时间差的不远。 嗯、 就是照片应该是您近期的照片，说您这看上去不太像啊。 嗯、 然后客户说就是我本人。后来那个我们。这个时候也比较敏感，也怕自己肉眼看得不清楚，我们就问了一下客户，您要办这个银行卡开网银要做什么？这客户说那个我要办支付宝，我要关联到支付宝上用。 嗯， 啊，具体做什么用他也不说。 嗯， 后来那个网点的人员还是怕办了一张假的这个、 嗯、 那个账户出去， 嗯， 所以又请了我们网点的支行长出来再次辨认。 支行长是会相面还是怎么的？ 不是，就是把网点所有的人都请出来了，大家都在看这个身份证上的信息跟这个客户本人像不像。当时场景也是有点滑稽啊。 这好，这要客户坐在那玻璃里面，还以为客户是大熊猫呢，一群人在外头看呢。 最后那个，就因为柜员不敢说，最后我们支行长就跟这个客户出来进行交谈，就跟他说，说您这个身份证的信息照片呢，我们感觉跟您本人不太像，您能不能提供一些辅助证件？就是按照人行的规定，我们是可以让客户来提供一些辅助证件，比如说社保卡、 嗯、 驾驶证， 对， 就是国家颁发的这种辅助证件。如果这两三个证件一印证，两个证件一印证，跟您本人都差不多， 嗯、 我们可以给您开户、 嗯。 然后最后这个人就也不生气，然后也没有说什么，就说那我不开了， 嗯、 就转身就走了。 嗯， 那事后呢，我们也看过这个那个。对，录像，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给报上来了，就是觉得这个事儿非常可疑。然后我们也大家都看了一下当时的监控，我们应该觉得应该不是一个人。 嗯， 他拿着这个身份证件，不知道是捡的还是说偷的，但肯定不是他本人的身份证件。 嗯， 但是我就想告诉现在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的仪器鉴别和联网核查都鉴别他为真实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这个人跟这个身份证上的这个照片又十分相似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这个账户就被开出来了。 开出来之后呢，就成为骗子用来 骗钱 的那个账户了，是吧？ 有可能是进行诈骗，也有可能用来进行洗钱，很有可能就这个账户就被非法用，作为非法用途了。 嗯，是。 嗯， 反正最后抓的也不是他。 对。 对不对？ 对。 会去查这个谁开的户啊，就找那个谁去了，对吧？ 对。 但实际上那谁，他可能并不知道。 其实他如果是偷的抢的倒还好，就怕他这个身份证是本人自己出借的。 偷的抢的也不行。 不是，我怕本人是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拿走，或者他知情的情况下给别人用，这种情况下就比较、 嗯、 有 啊，知情还给别人用。 有，咱们最近看到很多这个新闻报道，有很多大学生去替别人贷款，就把自己的身份证借给自己的同学，让同学拿去在网上进行一些网贷、 嗯、 最后反而是他本人，就是这个身份证上这个人背负了高额的这个贷款、 嗯、 要还、 啊、 这个例子也很多。 我是听说就是原来有一些农民工他们会 为了挣个180块钱，把自己的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是吧？ 对对，他那还不是借给别人办卡，很多农民工都是自己拿身份证，自己本人去网点去办， 替别人办。 对，办完之后出来转身就是那个卖给别人，出售给别人。 嗯，那突然有一天自己的账户上多了100万都不知道。 嗯，因为这个账户从来就没有经过他的手。 嗯， 对他来说，他可能就是，哎，我可以再去补办一个身份证，花一个小钱就可以换来一笔收入。 嗯，是这个要提醒啊，因为有一天公安会找到你的。 对， 如果被骗子利用的话，是吧？ 对。 嗯，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咱们身份证被丢了，是吧？就包括你刚才说的被抢了，是吧？反正就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也没有办法找回来了。那这个时候为了保证我的这个银行卡的账户安全和防止被别人利用我的身份证开卡应该怎么办？我问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我这身份证丢了，我肯定要跟公安机关挂一个报失，是吧？ 对。 那会不会像银行卡一样就某种程度上冻结了，人家拿我这身份证就去银行就开不了户了，会有这样的功能吗？ 现在暂时还不会， 现在没有，是吧？ 对对对， 嗯， 现在呢，如果说您发现这个身份证丢失或被盗了，您应该及时前往原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这个身份证的报失，报失之后呢，再补办一个新的身份证件。 嗯，那么原来那身份证怎么办呀？ 原来那个身份证啊，已经丢失了，那您就是重新办一个新的就可以了。那个身份证呢，就像那个公安机关会给您做一个报失的处理，就相当于那个身份证呢。别人就算捡到之后呢，应该不能再用了。 嗯，但是如果去银行去开户的话，那个身份证是不是还能够？就我本人拿着我丢了的、已经挂了失的身份证去的话，是不是还能够开户成功啊？ 对，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现在公安部已经开始试点了。 嗯， 就将来这种丢失过的身份证，在那个系统里头，在包括在我们这儿，都会一查询会提示已丢失或报失，就不能再用来开户了。 嗯，这个只是在几个城市 对在试点了， 进行试点哈。 对，应该很快就会推广。 嗯，这个是个好事儿， 好事儿，好事。 比如说姐姐身份证证丢了是吧？ 对， 妹妹拿着去了。 对， 妹妹是个骗子，最后开了户了是吧？就理论上是存在的哈。 对， 但是呢，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来防范，但是目前在没有开通的城市，我们的身份证丢了，当然第一要去挂失，第二要去补办新的身份证。 对， 但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银行卡， 嗯， 是不是要重新换一遍？ 对，如果你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同时丢失了，第一时间请您拨打您这个银行卡所在银行的客服电话进行电话挂失，保证您银行卡里的资金不会被支取，不会被支走。 如果只丢身份证呢？ 只丢身份证，如果您的身份证信息下面挂了很多的这个银行卡的信息，您如果是特别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银行网点咨询一下，办理一下相关的业务。 好的，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呢，是很多朋友，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哈，就是，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哈，可是不幸啊离世了，可是老人手头上的这个银行卡里面还有一些余额，应该怎么支取呢？这也是一些听众朋友向我们啊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以及老人，还健在，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啊，行动不便。也不能够走太远，那么如果需要取钱的话，他名下的资金应该怎么来支取啊？这两个问题我们也请今天的嘉宾啊简单的为大家回答一下哈。 如果家中呢不幸有老人去世，老人的银行卡里呢还有钱，而那继承人呢不知道密码，这种情况下需要支取，那遇到这种情况呢，是需要继承人先前往公证处申请继承权证明书，要在证明书上啊明确的体现出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关系。办理取款业务时呢，需要您带着这个证明书前来，我们在处理这类业务时呢，会第一时间核对这个证明书的真伪，在核对了真实性之后呢，我们会面才会受理这样的业务。这样的业务制度呢是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被继承人的财产安全，防止被继承人的财产被冒领。 嗯，就首先要确定一下老人家的这个钱归谁继承， 对 对吧？然后有了这个公证书之后，才能办理相关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支取的工作，是吧？ 是的。 那如果好多人继承呢？ 大家一起去银行吗？ 对，大家一起去银行，在这个证明书上会把大家就是每个人的名字和这个老人关系要罗列清楚。 这都你们都见过是吧？ 对，或者是您在去公证书的公证处的时候会公证由谁来代办， 有个人授权， 对、 啊、 大家都有授权给他，那公证书上会写清楚。 那在现实过程当中有哪些是大家不明白不理解的呢？ 确实碰到过一些、就是父亲父母去世了，然后作为亲生子女直接想来网点办理这个继承的手续、然后就说啊，这都是亲生的、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取呢，还要去办公证什么的手续、可能有一些客户确实不太理解、 哪怕就是独子也不行的是吧？ 对 对 啊，没有这个兄弟姐妹他就一个人的话也要走刚才那个流程的是吧？ 因为确实作为我们银行来说很难来判别这件事情。 是的。还有就是老人健在啊，但是行动不便，这事儿呢就必须让他孩子来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来支取？ 我们这块当时也遇到过这么一个案例，就是老人行动不便的情况。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人，每月15号都来准时取养老金。取完养老金以后呢，因为他比较善谈，又留了一把胡子，所以我们这儿工作人员都对他印象比较深。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这老人没有再来网点。前几天，他儿子来我们行，然后来办理取款。取款的时候呢，然后他就说，我父亲有几张存单，密码全都已经忘了。忘了以后现在着急用钱要交这个住院费，问我们怎么办理。当我们看到身份证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是那个比较善谈的老人。后来呢我们也是赶快跟行领导去申请，行领导当时就决定呢给这个老人做一些特殊的关爱服务，就是主动上门为老人去办理这个挂失的一些服务。对，所以后来呢我们呢就主动上门办理了相关的业务。其实这种业务可能对于我们来银行来说也比较常见。对，但是其实这种频繁的业务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频繁，但是对于这些行动不便的客户来说意义就比较重大了。 对对对，因为这块要谈到就是邮储银行，它其实是很多人养老金所挂靠的一个银行。 对 对，是这样。 我们养老金客户现在应该有100多万了。 对对对，那如果就是说养老金的钱一直没取啊，现在要用钱了，然后呢行动也不便的话，是可以预约做这样的服务的是吗？ 对，可以到就近的网点去来跟我们来说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保安拿着枪就去人家。 那倒不至于。 不至于这样。 不至于啊，好好好，这放心了。啊，其实拿着枪我们更放心。好，那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正是很多朋友的养老金都在这个银行里面，然后养老金的发放也是有固定日子的哈。我就发现有时候去银行我也不凑巧，怎么全是这领养老金的呀是吧，要排很长的队伍。养老金的发放固定的是吧，有日子。那么我想骗子会不会在这里面也会做一些文章，因为大家知道这两天大家都去是吧，那骗子也好提高工作效率啊，也去，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每个月养老金发放的高峰期间就是15号到17号、这个网点呢会有大量的老年客户集中来办理业务。这段时间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不法分子选择在网点周边小区门口或者是老人前往银行的这个必经之路上向老人推荐所谓的这个理财产品、养生课程等内容，利用这个虚假的高收益保健药品或者小礼物那哄骗老人购买或者参加活动。所以呢也希望这些老年客户对这类手段做到不听不看不理会，避免呢陷入骗子提前设下的陷阱。 看来是有被骗的。 对。 但也有更多是没被骗的。那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节目啊，还是希望更多的没被骗过的朋友啊，告诉更多的即将被骗的朋友。因为说实话哈，这个骗术呢它万变不离其宗，但是呢这个外衣啊它的包装会时不常的换一换啊，有所更新，会结合大家所流行的一些啊这个所关心的啊一些事件啊有一些伪装。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防范电信诈骗我们一刻都不能够松懈。也特别感谢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介绍了非常多的案例，也为大家总结了一些防范电信诈骗的规律。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守住钱袋子。那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